心里话。 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可

不顾一切，无止境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全部的心，难道能够把一切证明？